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04集。既然有吃阴间饭的在，蓝和义是按住了想出去烧纸的心思，只悄悄给宋福潭发了条短信。李先生对蒋总道：“ 我们谈一谈吧。”“ 谈什么谈啊？你少在这给我装，贱人！” 蒋总又是一顿污言秽语大骂起来，神色激动，让人都开始觉得蒋总神智是不是有一些问题了，看起来有点疯啊。李先生也不慌，对不知情的王茂等人说道：“ 哎呀，列位和他共处过，而且此处我已经封起来了，暂且不要出去吧，在角落等一等，待会儿看到什么也都不必惊慌啊。那位姑娘的白仙在，你们要是害怕且躲在她身后。” 他既是香头，身上也有仙家，知道屋内还有个白仙，而且就在诗璇身旁守着他。大家一时都看到诗璇了，平时诗璇就喜欢念叨些神神鬼鬼的，诗璇眼睛都瞪大了，去看张青佑和蓝河。 白仙是一平吗？ 当初他们还发过救刺猬的 vlog， 他一说其他人也记起来了。本来就觉得蒋总家这豪门闹剧越演越诡异了，现在李先生一语道破，搞得大家都毛起来了。 我去！ 张青佑也左看右看，崩溃地说道：“ 我就说一平成精了吧。” 蓝河悠悠道：“哦，怎么会这样？是不是他也看到过你的 vlog？” 不过他脚下也随着其他人一起躲到了诗璇身后，诗璇无语。有道是有可能，但是接下来看到的就诡异了。除了李先生师徒，小蒋还带了两个身高马大的保镖，这会儿上前一左一右摁着蒋汉生，蒋汉生却很镇定，纹丝不动。 我说你休要满嘴喷粪，弟子有请荣华姑娘，有关破关，有煞破煞。 那李先生已经是念念有词起来：“ 仙家在上报分明，外家亲压了李家亲，活拿活捉他的魂。 他把自己的腰带取下来，还是特别传统的红绸，用分装瓶往头上蘸朱砂、鸡血和猩红，再往蒋总手上绕了两圈。蒋总依然不动不挪，就坐在那里。李先生系着绸子，手挽了几下。 天经地经，朱砂结形，雄鸡一化，各保安宁，给我下来。 他拼尽全力一拉，别看蒋总年纪大了，身形干瘦，但被这么拽都拽不动他，嘴角还溢出一丝冷冷的笑意，把人看得都发毛了。小蒋忍不住一溜烟也跑到了诗璇身后，诗璇无语。小蒋挤进来，刚好在蓝河身边，和蓝河对视一眼，蓝河还很礼貌地伸了伸手往后退，让他站得离诗璇近一点。小蒋比了个感谢的手势，诗璇腿都已经软了，他还是站在其他人面前礼，都快哭了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蒋总是中邪了吗？ 小蒋没吭声。王茂也急了：“ 哎呀，小蒋总，你这好歹让我们离开吧。” 小蒋呵呵道：“ 各位不要急啊，等这里的事了了，我还得和你们聊聊。” 包间内六七个人都看到蒋汉生不正常了，就算李先生不说不准开门，他也是不想把他们立刻放走的。蓝河悄悄打量了他一眼，恐怕不只是中邪那么简单吧。蒋汉生翘着二郎腿看着李先生道：“ 哎呀，傻蛋，知道什么叫请神容易送神难？是小畜生们请我来的，要是没我，你这老不死的能躲过去阴差？” 他说的乱七八糟，李先生却听懂了，脸色铁青，看着小蒋和徒弟道：“ 哎呀，你们还说是骗无常的时候不小心引来的。” 小蒋有点慌，怎么越说越多，在场还这么多外人呢、 李先生慎言了。李先生的徒弟则是跪了下来，哭着道： 哎呀，当时实在是着急了呀，那无常鬼灵精怪的居然看破了我的布局，还说我演技不够好。 蓝河无语，徒弟接着说道： 哎呀，我一时情急就想招来周围的游魂掩盖一下他，谁知道招来了这个 他也对付不了的东西。蒋汉生寿命已尽，他收了蒋家的钱，要帮他们设坛骗过无常，忙活了半个月布置场地，为的就是营造一个蒋汉生已经不存在的假象，然后趁无常来勾魂，伺机把勾魂文牒烧了，这样蒋汉生至少可以再延寿一轮。当时那无常也确实被蒙蔽了，找不到被他藏起来的蒋汉生，谁知道竟是因为他的演技暴露了蒋汉生所在，好不容易演过去，以为算是完成了，蒋汉生活过了死期，但是已经被他们招来的东西占据了身体，还跑出来大吃大喝，他们靠定位才能找到人。这徒弟自知无法解决，找来李香头破解，都没敢和师父说全部的真话，不小心引来的和自己招来的可大不相同，而且这玩意儿的凶煞程度让李先生身上的仙家都吃力了，但也不能放任不管啊。李先生咬咬牙，咬破舌尖，往绸子上吐了口血，脸色眼看就灰败了不少，再一缠蒋汉生的脖子，小蒋慌了： 哎，李先生，你不能把我爸也勒死了， 你以为这样他就能活得了？ 李先生对他已是没什么好脸色，用力一拉，谁知道蒋汉生一张嘴就吐出一团黑乎乎的盐液落在红绸子上，然后反手一拽，李先生就跟被锤了一样倒退好几步，手里的红绸赫然断成了几截，蒋汉生就跟僵尸一样跳了起来，完全不符合寻常老人的身体素质，死死掐着李先生的脖子。李先生的徒弟和蒋家的保镖赶紧一起从后面掰他，三个大汉愣是掰不动一个年过七十的老头，还是李先生自己挣扎着掏出来一把铁尺撬开了蒋汉生的手，这才撬出了呼吸的机会，但蒋汉生的手再一用劲儿，铁尺居然都要压弯了，一对四就这么僵持住了。王茂他们都已经看呆了，还有大胆的想录像，被小蒋恶狠狠地瞪了一眼。蓝河则道：我们也去帮忙吧，他好像是犯病了。他有注意在其中加上一丝怀疑，就好像既不想相信，又觉得这种种表现很古怪，但也许只是自己不知道原理罢了。总而言之，救人再说。 帮忙。 哎呀妈呀，我的妈呀。 小蒋脑子还挺灵活，听到帮忙就醒神，骂了两句后对着诗璇说道： 美女，美女，你能不能让那个仙家也出手帮忙啊？ 眼看着李先生一个人是不行了，诗璇吓哭了，他都没从自己身边还跟着白仙的事儿中回过神来。 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仙家，我早就把一平放生了呀。 小蒋索性跪下来给诗璇哐哐磕头： 求求大仙了，求求大仙了，求求仙家 啊！别！ 诗璇手足无措。李先生的徒弟一头汗水，回头大声道： 蒋先生，算了，他没顶仙，那个是野仙，好像还是白门，求也没什么用。 白武无语，却有点小气愤了：白门怎么了？我今天可是坐过晚高峰的地铁的。他回头看了蓝河一眼，蓝河不留痕迹地点点头：去吧，白志仙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铁血白门。白武一咬牙就借位上了诗璇的身，站出去了几步。李先生的徒弟扭头一看，惊讶道： 白仙借位了。 白武用诗璇的身体威风凛凛地道： 本仙家就助你一臂之力，让你们知道我白门也非等闲之辈。 这话说的还挺有气势的，尤其是他借了师玄之位，王茂等人都是卧去一生，师玄身边居然真的跟了位白仙。蒋汉生那边还可以说是一伙的，当然人家一老总也没必要演习蒙人呢，只是师玄和他们更亲近，很容易听出来语气声线都不同，这不信邪都不行。蓝河也赶紧露出了惊疑不定的表情，伸手去拉师玄。 哎，师玄你怎么了？ 王茂赶紧拽着蓝河， 哎呀，千万别动，也千万别害怕。 说着他和其他人一起转移到了蓝河身后。蓝河无语，小蒋狂喜，这听起来好像是深藏不露啊。他爬起来道， 仙家拜托您了。 他一开口，仙家就转了转身体背着他了。小蒋愣了愣，也挪了两步，继续冲着仙家道， 拜托您了，您需要什么道具？ 没说完，仙家继续转身体保持背对着他，带着哭腔道， 您说就说，别老看着我。 小蒋无语了，就这就这啊。别说小蒋了，在场其他人也是一脸的问号。小蒋特绝望，还以为有救了。他无语道， 不好意思，那您需要什么吗？ 自闭不自闭的，好歹多分力。 不用不用。 白武慌得像一个拒绝疯狂推销的人，而且他有种自己被小看了的感觉，明明是要来证明自己的，赶紧把眼眶里的泪水稍稍擦掉。 我自有神通。 小蒋无语，眼看着白武气势汹汹地走过去的时候还绕开自己，小蒋觉得这白仙是废了，没啥希望，把手机拿了出来，自语一般道， 哎呦，对不起于先生，我必须找英先生了。 一事不凡二主，干李先生他们这行很忌讳和同行一起看事，也许有的人不在意，但李相头是很传统的。但现在李先生被掐着，他徒弟更无能为力，小蒋要做什么他们都无法阻拦。这种时候小蒋顾不得什么江湖规矩了，他得找人来解决这局面啊。蓝河听到英先生就觉得可能是英韶，自从给余行家看完事，他在京城可算是彻底打开局面了，也是近来当红的先生。这会儿蒋汉生骑在李先生身上，李先生的徒弟和俩保镖一起掰蒋汉生，整个格局是比较紧密的。白武过去后，往左也不是，往右也不是，好像不知道该怎么下手。白武走到近前，声音像蚊子一样道， 你们让一下吧。 谁理他呀。小蒋也叹气一声，白磕头了。好在这时拨的视频电话接通了，英韶的脸出现在屏幕上。 您好啊。 英先生你好，我是蒋文轩，跟你聊过我的父亲。 哎，蒋先生啊，你这个事情我跟你说过了，我做不了。 小蒋说着就被英韶打断了。英韶出名的点之一也是他和吴常挺熟，一开始蒋家就找的他，但是当时英韶就知道蒋汉生此前其实已经续命过两次了，事不过三，这次只能欺瞒阴司，难度很大，而且这种事对施法者太伤了，他也不是那种要钱不要命的。 哎，不是不是，现在有人给我做了法事，只是出了点变故，他好像处理不来。 小蒋的手机晃了晃，露出了站在他后面的蓝河。 他不行，那我更不行了。 英韶立刻尖叫。英韶和蓝河都无语了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